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一组著名的歌剧序曲前奏曲，曲目有卡门前奏曲、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、费德里奥序曲、茶花女前奏曲、魔笛序曲、自由射手序曲、蝙蝠序曲，分别由伯恩斯坦、阿巴多、克莱伯、卡拉扬、雅尔维、加迪纳、列文、希诺波里等指挥柏林爱乐、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团、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、维也纳爱乐、欧洲室内乐团、英国爱乐乐团等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